陈珊妮作词，艾娃萧亚轩演唱的五五五，这首歌呢是首新作，也是某一部网剧的片头曲。我们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就像这个歌名一样，跳舞的舞，三个舞，就像跳舞一样，有的时候离得非常非常的近，近的你觉得每一个呼吸都会觉得非常的害羞，非常的怦然心跳。然后呢，很快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又会隔得很远，即便对方拉扯着你，但是你会飞得很远很远。有的时候感觉在像跳浪漫的双人舞，有的时候又感觉是独角戏。有多久没有新作了？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呢， Elva 曾经推出过一首歌曲叫做《明天的秘密》，但是那首歌曲也是电影《心理罪》的推广曲。而在隔了很久之后，到2018年5月份的时候，重新带来了这样的一首《五五》，期待今年会有更多的新作可以让大家听到吧。带上音乐去旅行，上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去到了浪漫的土耳其。土耳其太大了，一天根本玩不了，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土耳其之旅。首先我们去往的第一站是图兹湖。图兹湖呢是土耳其天然的盐湖，面积和水深会随着季节的变化也不断的变化当中。很美的盐湖能够照出天空之镜的感觉，远看图兹湖湖水不多，只能够看到一眼望不到头的一片白色。图兹湖的面积呢，大约有1500平方公里，是土耳其的第二大湖，也是盐湖。看图兹湖，当然要听土耳其当地歌曲。 Herkes aynı hayatta, kendini bir şey sanma. Ne kadar çok bilirsen, o kadar bela başa. Sen bilirsin aslında.Aklımdan geçenleri Zaman her şeyi çözer Şu beklemek olmasa Gözlerimi açsam da sen çıksan karşıma Gel beni azat et Kayboldum karanlıkBen bizi unutmam Gitmek yakışmaz bana Yolcuyuz hayatta Sen gel otur yanıma Gözlerimi açsam Da sen çıksan karşıma Gel beni azat et Kayboldum karanlıkta Ben bizi unutmamYakışmaz bana Yolcuyuz hayatta Sen gel otur Aynı hayatta Kendini bir şey sanma Ne kadar çok bilirsen O kadar bela başa Sen bilirsin aslında Aklımdan geçenleri Zaman her şeyi çözer Şu beklemek olmasa Gözlerimi açsam da sen çıksan karşıma Gel beni azat et kayboldum karanlıkta Ben bizi unutmam gitmek yakışmaz bana Yolcuyuz hayatta sen gel otur Da sen çıksan karşıma Gel beni azat et Kayboldum karanlıkta Ben bizi unutmam Gitmek yakışmaz bana 才说到图兹湖，夏季枯水期间呢，会露出大片的盐滩。枯水期，盐地在落日时会反出种种的金光，这一切就使得图兹湖被形容成四个字：天空之镜了。在天空之镜的时候，听着刚才这样的歌曲，你的内心可能会时而的觉得非常的自由，时而的又有那么一点点的揪心。这首土耳其歌曲呢，它大概讲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共同的生活，不要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不会相信爱情，我不会有爱，但是不经意间的邂逅到了你，我的双眼就无法离开到你的一切。这个时候你可能有点厌烦我，你想要离开我，但是求你，请你不要让我离开你，是一首情歌的表达。好，去完了图兹湖，接下来我们转站去看一看文艺的历史感。在充满悠闲而浪漫气氛的卡雷奇老城，我们的脚步所及，视线所到之处呢，有罗马时期的钟楼和古门，有塞尔柱时期的尖塔，有拜占庭时期的教堂，奥斯曼时期的清真寺，2000年来默默注视着安塔利亚朝代更迭岁月变迁的地中海岸。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开启一段比较文艺的历史感之旅，在这段旅程当中你可以切换一下，各位女孩，你可以做7分钟的好女孩，也可以叛逆一下，做一下7分钟的坏女孩。周笔畅，7分钟好女孩，7分钟坏女孩。请问什么是好女孩，什么是坏女孩呢？是穿着前卫时髦，然后比较大胆的女孩就一定是坏女孩吗？外表看起来很乖巧的女孩就一定是好女孩吗？每个年代对于这个问题应该会有着不一样的标准。 这首歌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是这首歌的作者在对1983年红极一时的美国女歌手 Cyndi Lauper 的那首成名曲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那首歌曲作为灵感，然后呢又是以 BB Not Typical 的性格作为落脚点，写出了这首七分钟好女孩七分钟坏女孩，想要表达的就是女孩要大胆的做自己，坚信自己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事情。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历史感，首先我们要去的就是卡雷奇历史街区。在卡雷奇历史街区当中散步，你会发现这是没有受到现代开发破坏的一片区域，许多宏伟的奥斯曼建筑呢都经过重新的修缮，现在改造成了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旅馆和酒店。而在街区的北部呢，是最适宜旅行的地方，因为这里有着宁静的小巷，在小巷当中逛一逛，可能不会有太多购物的地方，但是仔细一看，哎，前方有个女孩长得很漂亮，哎，上去聊聊天，说不定就是你的 Red Girl。 你想要什么东西，对你的好被你当空气，你却偷走我的心东西。 2016年的 JTW 西游记那张真的是很厉害，方大同连着出了21首歌曲，也是分了金色跟黑色两个不同的专辑不断的，其实是两个专辑的概念啊，但是最终完整的合到了一张，完整合到的那一张呢叫做 JTW 西游记，而单独的两张是 JTW 西游记 Gold 金色和 JTW 西游记 Black 和黑色。来到土耳其，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过土耳其会有旋转舞，这个旋转舞跳起来呢既飘逸又觉得很潇洒。接下来给大家一点舞曲的时间，如果你会跳旋转舞，可以这个腿啊开车的路上稍微抖动起来，不会跳的话乱扭也不是不可以的， Meghan Trainor 的一首新歌 Can't Dance。 I met this shy boy cute as hell and grabbed him by the hand. He pulled me back, I asked what's wrong. He said, oh, I can't dance. I said, that's fine, just keep in time and show off what you got. If you mess up, boy, I won't mind as long as you don't stop. Oh, na na, don't stop. Don't stop. Even if you can't dance, just hold my hips. Hold my hips while I roll my hips. Even if you can't dance, I'll handle it. Follow me and don't stop. Even if you can't dance, don't stand and watch. Stand and watch while I make it hot. Even if you can't dance, I'ma make it hot. Follow me and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stop. Keep your eyes. Meghan Trainor 凭借那首大家非常熟悉的 All About That Bass 是一举成名，然后那首歌曲呢也让他横扫了58国排行榜的冠军，包括有美国告示牌8周冠军、英国单曲榜8周冠军，以及在2015年格莱美上 Meghan Trainor 也是获得了年度唱片、年度单曲这样的奖项提名的肯定。首张专辑 Title 呢也是空降了英美两地的冠军，第二张专辑 Thank You 呢也是分别在美国和英国两地专辑榜获得了第3名和第5名的好成绩。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他带来了自己的 No Excuses 重新回归，那首歌曲呢也是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 Can't Dance， 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曲风的话，他今年的专辑值得期待了。下面同样是一首新歌，来自于很多人也很喜欢的 John Mayer， 歌名叫做 New Light。 灯光闪闪，夜晚的土耳其够美吗？听听看。 I'm the boy in your other phone, lighting up inside your draw at home, all alone, pushing 40 in the friend zone. We talking then you walk away.

在居民的家中也设有一个杯盖大小的智能终端，一旦发生火灾、煤气泄漏等问题，居民可以一键呼救联系社区。近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为万世开太平余幼任书法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次展览多方位展示了余幼任先生多年以来的书法创作成果，呈现其对书法艺术的探索和追求。展览遴选了余幼任先生代表作品百余件，并且有部分碑志拓片。展览分为生平事迹介绍和展品陈列两个部分。生平事迹部分通过大量的图片、文字、实物以及出版书籍，介绍了余幼任先生的艺术生涯和相关活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生而为人的我们，很难做到不贪恋吧？我们贪恋美食，贪恋很多很多的东西。在旅行当中，我们甚至也会贪恋景色，太美想要收走。 都你笑的，输给了你哭的，努力快乐，才最难过。对我来说， 在这首《贪恋》当中呢，张靓颖也是尝试用自己有史以来的最低的音色去演绎的。最低的音色别具一格地融入到歌剧化的和音当中，为这首《贪恋》可以说是画龙点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的作词人呢是文雅。张靓颖和文雅的合作非常非常的多，大家喜欢的《光芒》、《我们说好的》、《季大调的悲伤》、《Dear Jane》等都是由他们两个人进行的合作，而这一次呢也是他们跨越十年的再度的合作啊。贪恋，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难免会贪恋眼前的那种惬意放松的心境，眼前的美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去往土耳其，下一站我们去的是费特西耶。费特西耶在哪里呢？它是藏在土耳其海湾的南部，是地中海上的又一颗明珠。费特西耶面对着希腊而坐，是最适合轻松度假的圣地了。这里呢拥有着一处重要的码头，码头在海湾的尽头，湾内散落着许多许多的小岛，海鸟云集在码头前，不知是不是水下有丰富的食物呢？费特西耶也是出了名的帆船多，一大片的帆船在夕阳的陪衬之下显得格外的动人，最好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来到费特西耶，静静地坐在岸边，看着落日，想象着水底下是不是有丰富的海鲜，想象着很多的事情。 是糊涂去时空，就在这里做个梦，谁来异世界，诚心一动情一缘，繁衍一整人不见，醒了一尘埃。你要的并不多，只是我能给你的太少，给的太少，你爱 这首《想太多》，李泉用古典弦乐和完美的和声将音乐那种理性和谐的美景最大化了，带动了我们的听觉的愉悦感， 做了许多，李泉说只为让听众不要去想太多。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2014年发行的专辑《再见忧伤》当中。这张专辑也是很厉害啊，这张专辑是李泉自己潜心创作两年完成的。整张专辑的制作当中呢，李泉身兼了创作人、制作人、歌手等角色，他也是用较为生活化的故事的歌词分享生命历程当中自己的种种的喜怒哀乐。这张《再见忧伤》专辑呢，也是李泉进入到40岁之后在音乐上对于创作和理念的一种思想上的转变。那张专辑在整体的编曲和制作上呢，也是很厉害，李泉将弦乐和电子合成器的音效切入到了钢琴摇滚旋律当中，并加入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比如说有爵士啊、电子呀、古典呀等多重的音乐元素，然后也将他自己的真假声运用在钢琴、弦乐、电子节拍之间。有人说李泉是在音乐当中的王子一样的存在，确实你听他的歌曲无论是编曲啊还是他的演唱，太细腻太细致。好了，刚才我们说到在费特西耶码头可以感受慢节奏的生活，可以去想太多，天色渐渐晚，月亮出来了，抬头看一看月亮，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呢？片刻的宁静之后，内心是变得空洞了，寂寞了，还是非常的丰富。 反正时间，让时间经过，跟着往事变成云一般，一半是我抓着你的衣袖，请你保护我，请你听我，跟着眼泪。 眼中的月亮跟男人眼中的月亮不太一样，特别是几个女人眼中共同的月亮，那就格外不同了。这首月亮呢，来自于这位太太他们的演唱和合作。刚才我们说到了费特西耶码头，来到费特西耶这样的一个靠海的小镇，怎能可以错过这里绝对新鲜的海鲜呢？随便走一走逛一逛，你会发现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小鱼，然后你就忍不住的想要拿相机啊或者是手机各种的去拍照，但是好在商贩不阻挠你，允许你拍照，然后呢商贩会在中间叫卖着，你可以和小商贩们进行着交谈，然后挑一条你最喜欢的小鱼，用他们的方式烹饪成美味的菜肴，这不失体验当地的最好的方式之一。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经历过喧嚣，然后想要有片刻的宁静 Silent Day Silent Day Silent Day， 我能看到你的眼含着泪，安静的沉默的像一波湖水，你是我的宝贝。Silent day, silent day， 暂时忘掉他们吧，别后悔。我一个人留在这空白的世界。Silent day, day by day。